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安宁是藏不住话的。 皇兄，一场火灾，根据的侍卫多的是，你怎么把自己整成这个模样了？ 温硕被困在了里面。 皇兄，你如此看重温硕，难道这小子还比得过子元？今日若是再偏上一分，子元可就没命了。 皇家欠他的又多了一分。 皇兄，我知道任安乐超群绝伦，非寻常女子可比，可是你不能负子元。 他朝踏上脸色惨白的不见一丝血色的女子望去。 也负不起了。 安宁说完出了元华殿，身影在月色里有些萧索冷寂。元华殿里，寒夜坐在榻前沉默无声，看见任安乐出现在火光中的一瞬，那种不安惶恐尤甚于听到子元出世时的心境。他骗了所有人，却唯独骗不了自己。只是他不得不承认，任安乐或许远不只是他所认识的那个聪慧睿智的女将军。那一道凌厉的刀气是永宁寺净玄大师的般若内功所化，这是他自小修习的心法，即便任安乐只露出分毫，他也不可能认错。 一个是国寺宗师，20年不曾下过泰山，一个是远在南疆的任安乐，这两人之间才会扯上关系。 寒夜闭上眼，掩住了眸中的神色。 公子忍着些啊。 人府，温硕被任安乐请来的老郎中抓着寡妇肉，疼得哇哇大叫。任安乐实在听不得半夜鬼叫，拿了一坛子陈年老酒出来，灌了一口，径直喷在他伤口上。被娇生惯养的少年眼一直差点没晕厥过去。看着大口饮酒的女将军欲哭无泪。任安乐假装没瞧见，完全没有罪恶感，瞪着大眼道。 是寒夜把你交给我的，你在我府里头扰人清梦，我作为一家之主当然得制止。 若不是有人想把我关在五柳街活活烧死，殿下才不会把我送到你府上来。 任安乐眼一眯，朝温硕走来。看着他可怜兮兮的煤炭样，心底猛不丁怒火滔天，脸上煞气满溢。 哼，哪个混账东西活腻了，敢把你关在火坑里。 他说着行到温硕面前，摸了摸他被烧得不成样子的头发，生出些许柔软来。对着少年懵懂的神情打了个响指，豪爽一笑。 哼，来温硕，叫声姐来听听。当姐找到了那个混账，替你灭了他九族。 温硕在东宫长到14、15岁，由太子亲自教养，是大晋朝最年轻的状元郎，大世面是见过的，但现在神情可怜的少年，除了愣愣地瞧着面前飒爽神气的女子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灭九族？如果过往15年所受的天地君纲的教育没错的话，这句话貌似好像似乎只能从帝王嘴里听到吧。菩萨救救我吧，要是传出去，连我这个听到的人怕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哎呀，这个没见过世面为所欲为傻里傻气的山大王哟。 但是任安乐眼底的怒气一丝不假，对他是真的好。温硕一个机灵，顺势起身拉住任安乐尚来不及收回去的手，紧紧握住，脸板的老紧，一字一句说得极顺溜。 任将军，姐，你太实诚了，帝都水深，这话在自家说说也就算了，千万别拿出去显摆，要让陛下知道了。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 你才18岁，连人都没嫁过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 温硕仿似天性中对姐这个称呼格外看重， 见任安乐不把他当外人，一改平日里的老成，抓着任安乐喋喋不休，眉头皱得像个小老头。一旁的院叔见温硕抓着自家小姐的手不放，眼睛瞪得似铜铃大，只是任安乐不为所动，他也只能鼻孔哼哼着出气。任安乐瞧温硕这模样，伸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。 瞧你这出息，还是在东宫长大的。 没等他说完，抓住机会的老郎中手一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最后一块烧焦的地方，然后对着小脸煞白煞白的温硕笑眯眯道： 小公子，再养个把月就好了，只是肩膀上怕是要留疤了。 无事无事，本公子又不是个姑娘，哪里在意这些。 任安乐见他无大碍，让他早些歇息，抱着酒坛子利落转身，摇摇摆摆出了房间。院叔跟在他身后，几次欲言又止。任安乐将酒坛扔到他怀里，斜眼道： 说吧，这么扭捏做什么呀？ 小姐，温硕细胳膊细腿的，你别是看上他了吧？ 想什么呢，他这么点岁数太嫩了。 任安乐横眉冷对，踩着木屐一路到了书房。苑琴坐在书桌前眉头紧皱，见任安乐进来迎上前，任安乐换下将袍，着一身礼衣，扫了桌上一眼，淡淡地问： 今晚宫里到底出了何事？ 有刺客前进宫里行刺，狄小姐替陛下挡了一箭，刚刚宫里传来消息，刺客自闭在西山，赵公公无功而返。 狄承恩如何了？可有性命之忧？ 方太医医术高超，听闻那刺客刺偏了些，没有伤及心脉。殿下现在还守在元华殿里，没有回东宫。 狄承恩是为了救他老子才受伤的，这是他应该的呀。 就算知道任安乐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，苑琴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任安乐往榻上盘腿一坐，拖着下巴： 刺客的身份可查出来了？ 没有，陛下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搜查余党。那刺客剑法极高，听说陛下身边的禁卫军连一剑都挡不下来，但是剑法单一普通，瞧不出任何来历。赵公公找到时，那刺客已经自尽于西山。我怀疑刺客是 豢养的死士，所以陛下才会怀疑不止这么一个刺客潜进了京城。 我便是如此猜想的，只是到底是谁会如此大胆，竟敢行刺陛下？更奇怪的是，那刺客无心恋战，一击不中就逃离了皇城。 应该说，谁舍得用一个高手来做这么一件完全不讨好的事？ 小姐是说今晚的行刺不是为陛下而来？ 我只是猜测，皇城禁卫森严，刺客若想混进去，除非有人接应，否则你以为皇城是这么好闯的？再者，刺客既然已经逃出，却自尽于荒野，摆明了是身后之人在灭口。想来那人没料到赵福竟有如此身手，才会匆忙之际绝了后患。 小姐，照你所说，此人平白损了一名高手，又没伤到陛下分毫，反而让宫里有了警觉，如此拙劣的刺杀岂非愚蠢之极？ 这件事确实太过奇怪，嘉宁帝和太子未必看不出端倪，只是如此布局太过愚蠢，反而让人陷入迷雾之中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 苑琴，把这件事查下去，既然做了，断不会不留半点痕迹。还有，去查查五柳街的大火，温硕被人锁在里面，差点活活烧死，连太子也被引了去，此事绝不简单。 苑琴一听这话，想到那个人前板着脸，人后喜欢插科打诨的小子，秀丽的眉眼一肃，应了一声，急急退了下去。 是， 这丫头倒是对这件事格外上心。这件事虽透着诡异，但若是逆其道反过来想，却有一丝线索。万事皆有其因，谁在这件事里讨了好处，或许便是谁做下的鬼祟。但偏偏那个人却最不可能，或者说没有半点能力做下这件事。 一个被皇室囚禁十年与世隔绝的孤女能布下行刺嘉宁帝的局，这种猜测才是真的笑话。恐怕谁都会这么想吧。 晨光熹微，天际露出浅白，任安乐立在窗前望向皇城的方向，神情莫测。京城被足足封了三日，直到禁卫军把整座城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也没寻出半点可交差的线索后才算安生。禁卫军虽动了三日，可皇城龙椅里端坐的那位却半点声色都不动，让一众勋贵吊在喉咙里的一口气不上不下，把人都能愁死。皇城里混进了刺客，上至禁卫军统领，下至九门提督，没有一个不是担了一身罪责的。可偏偏向来手腕铁血的帝王雷霆之怒硬是没降下来。想着宫里还昏迷不醒的功臣帝家女，众臣一琢磨，难道是因为帝家小姐没醒过来，陛下顾不得其他？听说太子殿下守了元华殿三日还未回过东宫，想来便是这个理儿了。虽说莫名其妙的丢了半条命，但一醒来便是铁板钉钉的太子妃，这一件是福是祸还真说不清。太子日夜守在元华殿，嘉宁帝不好宣召，便寻了个傍晚乘着玉辇自己找上了门。见东宫属臣不时进出，有些宽慰。虽说记挂着一个女子，但太子到底没忘了储君的本分。偏殿里寒夜一身月白官服，神情郑重，见嘉宁帝信步走近，忙迎上前。 父皇怎不提前告知，儿臣也好出去迎驾。 嘉宁帝一声不吭，坐在榻上挥退侍婢，瞧了太子半晌，缓缓开口： 三日不出元华殿，连正室也搬到了此处，太子，你这是在逼朕表态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